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三章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斥责那些在以色列讲预言的先知，向那些随心所欲说预言的人说，你们应听上主的话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那些随心所欲而一无所见的愚妄先知是有祸的。以色列，你的先知好像废墟中的狐狸，你们没有上到缺口处，也没有围绕以色列家建筑围墙，好叫他在上主的日子在战争中稳立。他们所见的尽是空虚，所预言的尽是欺诈，反而说是上主的断语。其实上主并没有派遣他们，他们还指望自己的话能够实现。你们岂不是见了幻象，说了欺骗的预言，还说是上主的断语？其实我并没有说过。为此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们说的是谎话，见的是幻象，我必攻斥你们。吾主上主的断语，我必伸手打击那些见幻象说欺诈预言的先知，他们绝不得参加我人民的议会，不得登记在以色列家族的名册上，也不得进入以色列地狱。如此你们要承认我是上主，因为他们迷惑我的人民说平安，其实并没有平安。人民筑起墙来，看，他们就来曼尼。你要向曼尼的人说，我要使骤雨降下，冰雹落下，暴风刮来，那墙必要倾倒。为此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在我愤怒时，我要使暴风刮来，在怒火中使骤雨降下，在愤怒时使冰雹降下，破坏一切。我要摧毁你们漫过泥的墙，使它倾倒在地，基础破路，墙倾倒了，你们也要消失在其中。如此你们要承认我是上主。当我对那墙和在墙上漫泥的人发泄了我的愤怒，我要对你们说，墙没有了，漫墙的人也不见了。这是指那些向耶路撒冷讲预言的以色列的先知，他们说见过平安的意象，其实并没有平安。吾主上主的断语。人子，你要转面向那些随心所欲讲预言的你百姓中的女先知，你要斥责他们，你宣讲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那些为手腕缝制各种带子，照头的大小制作各种头巾，以猎取人命的女人是有祸的。你们猎取了我百姓的性命，难道能挽回你自己的性命？你们竟为了一橛麦子一块饼，就在我百姓前亵渎了我，使不应死的人死去，使不应活的人活着，以欺骗我那好听信谎言的百姓。为此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把你们像捕鸟一样猎取人命的带子从你们手腕上撕下，释放你们所猎取的人，像释放飞鸟，撕破你们的头巾，由你们手中救出我的百姓。他们绝不再做你们手中的猎物。如此你们要承认我是上主，因为你们以谎言使义人的心沮丧。 其实我并没有使义人悲伤，你们又鼓励恶人，使他不肯离开罪恶的路，以求生存。为此，你们不得再见幻象，不得再说预言。反之，我要从你们手中救出我的百姓。如此，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